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随着 Amazon 云计算服务 AWS 准备在未来15年在我国设立基础设施区域，马来西亚数码转型领域有望在这项价值达到255亿 Ringgit 的新投资项目推动下取得更大的增长。这项截至目前为止对我国最大的国际科技投资项目将推动国内的新同投资，进而使我国真正成为东南亚的数据中心和区域数码枢纽。首相亦话，佢将确保由佛彭坑、新美兰、沙巴同马六甲嘅水灾灾民获得足够嘅拨款援助。安华表示，佢已经同副首相 Dr. Ahmad Zahid Hamidi 讨论咗呢个拨款援助计划，同时首相亦敦促因为水灾而倒塌嘅 Felda Selangor 桥梁建设工程能尽快完成修复。另外，教育部将为因水灾受困而无法参加2022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的431名考生重新安排补考。教育部亦促请所有2022年 SPM 考生，如果受困于水灾无法到指定或附近考场，立即通知校方或者是州教育局。从昨日开始生效的新强制定价标准 MSAP 将比上一轮的强制定价标准来得更低。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法西奥举例，根据新的强制定价标准，今年速度为 100Mbps 的批发高速宽频服务的价格是每个月 254Ringgit 64 cent， 之前则是每月 515Ringgit。为此，这样能够降低向用户提供固定宽频服务所涉及的接入服务接收方的成本，可间接的以更低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或更快的速度在零售层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法米法西奥亦强调，该部不会钳制国内媒体从业员报道新闻的自由，亦不会阻止媒体作出报道的权力，但前提是必须以遵守国内法律条规和总证发放条件。政府将研究2021年第二系列总稽查报告中所揭露的弱点和浪费公款的层面，并加以改善。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Mohammad Zuki Ali 解释，该研究措施是为了寻找对策克服这些弱点，避免类似情况重演。根据2月16日公布的这份报告，以整体而言，由联邦政府推行的各项活动、工程和计划项目已经依据宗旨来推行，然而却发生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所有的成果都未有达标。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指出，奢侈品税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他表示，目前该部正在同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沈志强透露，他了解来自旅游业和零售业者的担忧，然而他可以保证的是，政府正在对整体税收架构进行研究，并且确保入门级的税率不会削弱我国的竞争力。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考虑重新审核入口食用油和鸡蛋的入口限额。副部长富士亚萨勒指出，这项审核有可能需要展开，以应对纳敏面对这两种物品短缺的问题。他认为纳敏的物品价格过高的问题必须获得解决，因为这样将会导致生活成本过高并发生不受控制的情况。马来西亚和阿联酋重申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合作的承诺。以上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晚安。